北京时间17:04，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哎，得了吧，我也站着得了。哎呀，舒服多了。 是这样，看镜头看得舒服。 是是是，站得直溜点哈。 哎，一提到镜头呢，正好我让我们的嘉宾赶紧介绍一下观看视频直播的方式。 哎，我说一下啊，一共是两种方式，一个是北京时间的 APP 啊，单独下载啊，还有一个就是不用单独下载，上北京广播网打开就看，一看俩小时，5点到7点我们赞。 对，请加上下午5点到7点。 你看你真这，你看他现在有点吹毛求疵。 不，你这要规范 啊。好，嗯，17点到19点。 哎， 哎，对，我们今儿呢要跟大家呢一起聊聊天，聊什么呢？跟吃喝玩乐有关系哈，跟茶有关系。所以大家呢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关于比如说想去吃什么，想去哪儿吃啊，或者呢关于茶有什么样的问题，您的都可以和我们来联络。我们的联络方式呢非常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定提醒大家是一个小黄人没眼睛，戴个耳机，手里抱个 FM87.6 的那个，那是我们有同名的。诶，他那边也有一个北京文艺广播，那是假的，真的， 你们都出了伪作了 啊！ 当然了， 哦，有赝品， 当然了，所以我们一直没维权啊。 哦，哎， 所以我们准备闲下来干干这事儿。 是是是， 你看，说明我们红了吗？ 对 对， 对， 你那多聊茶现在有赝品吗？ 目前没有，我自己注册一个啊， 晚上我就弄一个， 你卖给我。 所以呢，大家有任何关于茶方面的，或者关于这个搜索方面的，关于饮食方面的，哎呀，或者呢，我心情不大好的，我心情特别好的。总之呢，我们这开放的平台欢迎大家啊，您呢可以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天，同时也欢迎大家观看我们今天的微信推送。我们每天微信推送的头条呢都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当然二条三条四条五条也不错。 是的，啊，那首先先介绍一下我们周二的固定嘉宾。 哎 哎，主要是为那些头一次听节目的朋友介绍，啊， 来，我们的茶文化专家，北京史地文化学者，最最关键的是畅销书作者杨多杰。他的书叫什么名字呢？茶经新解。哎，我是比小胖强多了， 我现在就是够不着你，我要够着你我就给你一个拥抱啊。就你能记得住这书的名字，我都快忘了。 一茶一世界吗？ 对对对对，又回来了。大家好啊，我是杨多杰。 哎，那今天呢，我们除了要聊茶以外，其实今天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 对 啊， 今儿入伏。 哦，我快速的回忆了每个人的生日，都不是啊。我说， 那我们在节目里不能说自己的事儿嘛， 啊， 都得说对大家的事儿 啊。 今天入伏，人都说了头伏饺子。所以今天啊，我们可以闲的时候也说说饺子。 哦，哎呦，真是巧了，我们家昨儿刚吃完啊。 昨儿刚吃完， 说的就是冒场了，可能是 什么馅儿的？ 哎呀，韭菜的 啊，韭菜的。 哎，我们家今儿中午吃的， 哎，合适， 西葫芦鸡蛋的。 哎呀，特别好， 特别好， 特别好 吃。 哎，是煮的蒸的？ 煮的呀， 哎，特别好，特别好， 还能蒸呢？ 有啊， 蒸 饺 啊。 可是你们吃过蒸饺啊？ 上次我们在伊轩，你看西葫芦那就是吃的蒸的吧， 啊， 也不错。 哦哦，大蒸饺。 嗯， 哎， 今儿吃的是煮的，哎呦，特鼓励，个顶个的。而且我发现每个人吃饺子的感觉不同。 嗯， 有的人喜欢吃热饺子，就那烫嘴的那种。 嗯， 一咬开冒着热气，然后蘸点葱的咕噜，嗯，喜欢这么吃。有的人喜欢吃温乎的，有的人喜欢吃凉的。 嗯， 那你喜欢吃什么呢？ 我喜欢吃那温乎偏热一点，但不能太烫，又不能太凉的， 不好伺候。 太不好伺候， 啊， 你这话说对了， 就是。 来，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一款茶。 嗯， 这款茶呢，都是早前我跟小胖极力推荐的。 哎， 虽然它的名字起的不耐听， 嗯， 但是真的挺好喝的。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不要以貌取人，不要因为人家名字嫌弃人家， 嗯， 对吧？不要因为人家长得不好看， 嗯， 然后就说人家怎么怎么着。事实上真正有大智慧的人 都起这名字。 也不见得的。 哦，是是是。 来来来，先简单的再次介绍一下这款茶。 能说名字吗？ 可以可以， 可以说名字了啊。今天这茶呢，就是赫赫有名的 曾经跟大伙儿聊过的，大伙儿那一场两个小时什么都没记住，就把这名字记住的鸭屎香。 嗯， 哎，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三个字、啊、 好听。哎，你说他为什么起名叫鸭屎香？ 哎呀，我琢磨着吧，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一下，可能喝起来闻起来有股鸭屎的味道，可是我细细一推敲吧，不对呀，谁会去知道鸭屎是什么味道呢？所以我觉得这个理由不大成立的。那我退而求其次，可能它长得比较像。 长得也不太像。 长得不像吗？ 条索特别大。 哦，条索状的。哦，那是不大像鸭屎的这个形状。那为什么叫鸭屎香呢？ 好，来接着说 啊。好，咱们两个错误答案先说一下啊，这很巧妙啊，这个设计很好。我们需要这样的同志吗？它是这样的啊，大伙儿看到这个茶望文生义呢，总会觉得起码是感兴趣。哎，一个喝的茶，而且呢还是名茶，这些年还是比较有名气的啊，它属于乌龙茶的范畴，广东乌龙的代表品种。这个名字好像不太雅观，有动物，这不新鲜。那个猴魁它也带动物、 嗯、 是吧，这不新鲜。但关键你比如马肉牛肉，咱们说那岩茶里边都有，这不新鲜。就后边这中间这字儿哈，鸭屎香，它怎么联想的呢？ 那中间这字儿不能去了 啊，不能去。 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连起来 也不 好 听。 它对，它不文明，它关键是啊它这文明度又体现不 了。 对 啊，这前面你高兴的，你刚才没想到 呢，他想明白 了。哦，刚想明白啊，是这样的、啊、 所以就是给中间专门得加个字儿，是吧、 啊、是是。 那它加什么不好呢？鸭肉香，鸭真香 啊， 对吧， 可不真香， 鸭肝香 啊。行，就到这里了，不能再说下去了啊。是这样的啊，这个鸭屎呢，它是既不表明了味道，也不表明了香气，还不表明了形状，那都不符合啊。那我不知道咱们哪位听众朋友呢，您比我们几位都年长，您的社会经验丰富啊，您有这个农村生活的经验，你看我们都很缺乏啊。您说这个鸭屎的味道或者鸭屎这长相您知道，您一看满不符合。那我为什么能这么说吗？我研究过啊，就因为这茶，你知道我研究多少鸭屎呢？得看呢。 嗯， 我跟你说，甭说形状了，连颜色都不像。 那这肯定的。 哎，各种啊，各种型号的鸭子咱们都看了啊，不一样，不一样。那说怎么会起了这个名字呢？这个还是溯源到了当时的产地，回产地我去问当地的茶农，问这些朋友们，这产地在哪儿呢？在广东潮州，原来叫潮安县，现在叫潮安区，凤凰镇上的凤凰山，专产这个鸭屎香的茶。哎，我到上面我去问，我说怎么会有这个名字呢？我得到的最贴切的或者说最合理的解释啊，是这样讲的，说这个呢是一种故意为之的贱名。 哦， 就跟好多那个小朋友起一个特别特别普通的名字、 嗯、 特别好养活是一个道理。 哎，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当然他不是为了好养活，他为了保护这个茶。这个茶是这样啊，咱们今天分享这款茶是广东乌龙，又是其中的凤凰单丛的品种。 嗯， 我一会儿呢给您慢慢的说这凤凰单丛，咱得好好讲讲，好久没说了。这凤凰单丛我就给您说一条，它是不断的在进行选育的，就是不断的从原有的品种之中，您知道我们大自然进行有性繁殖吗？它自然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那这是很正常的，这是自然之道。那么我们在凤凰啊，这些茶农是非常勤劳和智慧，而且的眼光好，人就不停地在茶园里边去找，找什么？找发生变化的茶树品种。突然有一天发现，哎，这个茶不一样了，从条索到外形到香气都很好，非常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鸭屎香的雏形，就是原来这个树的母树。但是就怕谁呢？怕我那邻居啊，像这花花呀，哎，这人他这人是吧， 怕他惦记。 哎，对了，就是不怕什么人偷，就怕什么人惦记啊，就是怕万一把我这个树给抢走了呢，或者挖走了呢，把他又拿回去繁殖，他不好啊。所以他就专门给这茶树起了个不好听的名字，让大伙儿误以为这个茶树不好喝。大家，我说这么说大伙儿能理解吗？误以为他不好喝，他自己悄没声的呢干嘛呢？扦插 烟雾弹。 哎，对了对了，就是有点迷惑大家的意思。 嗯， 哎，他是这么着起了这个名字。人这茶本身还有一好听的名字呢，好听的名字反而没叫开，叫银花香。银花香， 这差的有点大、啊、这个。 哎，对， 金银花的香气，您细闻这茶里茶汤里边带股金银花的香气， 多香。 那这么着吧，大家如果想品尝这个鸭屎香和这个银花香，您呢可以回复乌龙茶三个字，好吧。我们今天呢也是估计秒没的状态哈。 是的是的，因为这款茶确实我跟小胖都喝过， 我也喜欢， 真的很好、嗯、就像它的大名一样，或者它的本名一样、嗯、真的很香、 嗯、我是比较偏爱凤凰单丛， 嗯， 然后包括这个白茶类的几种、嗯，我觉得在茶叶当中我是比较偏爱这一类的。 是的是的， 就出来之后它的口感会比较好。 是的，它的确比较吸引我们很多女性朋友，比如说爱茶的人啊，女性朋友她说我们接触茶我们不能接受那口味太重的，好像我们喜欢一些清香的带有花香的。我不是说你好也喜欢这种哈， 当然了、 哦、对对对，但还有一些老茶客也很喜欢这种茶、 哦、好， 哎，因为在凤凰单丛茶呢茶汤呢有层次，耐冲泡，变化比较多，所以它又从某个角度上吻合了我们很多老茶客的一些喜爱。您看老茶客都爱乌龙茶，为什么呢？就是它的层次感强，变化感强，冲泡上呢乐趣多，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嗯、 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爱喝茶的啊，尤其喝时间长了的都是小壶小杯喝乌龙茶，为什么呢？它满足它这方面的一些需求。 我认识一个好朋友，然后现在呢在王府井新开的那个王府中环开了一家餐厅、 嗯、 最近可能大家听到的比较多，叫好酒好菜，嗯，菜号。然后他呢在圈内出名呢，第一当然是他的这个潮汕菜做得非常好、 嗯、 这是一方面 创意菜。 对，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喝威士忌、 嗯、 就是威士忌非常著名，而且他自己呢就是去就是做这个酒哈，收这个酒，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对于茶叶特别有研究，其中研究最深的就是单丛。所以呢他就说这个男性啊，就是成熟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他认为在茶叶当中就要往单丛去靠拢了。 嗯， 就是单丛喝酒单一麦芽。 嗯， 因此呢他在饮食圈当中影响了一部分人啊，开始喝单丛啊，单一喝酒喝单一麦芽。 还有一个呢， 玩单反吗？ 对了， 嗯， 哦，全是单一哈、啊、 嗯，这都是坑，嗯， 对， 是吧， 哎， 随便入哪个， 然后他开车出去走的全是单行线。 哦，还是你有自己本事啊。 然后就保持单身是吗？ 哎呀，具体的这个得下次问他、啊、 是是是。 然后我们再说回到今天的这个单丛哈，我们刚才在说这个单丛是属于大茶类当中的 乌龙茶。 乌龙茶， 乌龙茶。 那么凤凰单丛和其他品种的乌龙茶比起来，它的特点是什么？ 哎，是这样说啊，咱们乌龙茶呢给大伙儿介绍了很多了，从产区上大伙儿都熟了，闽南闽北潮汕台湾，这是说产区。从条索上我大致就给您分成两种，一种就是直条的，一种是包揉的，不就是这两种吗？就是说白了，一种是棍状的，一种是球状的啊，当然这球分紧点的松点的，是吧，咱们这棍呢分长点的短点的憨点的细点的啊。你看我说这个你怎么说的兴奋了去了啊， 接着 啊，是不是咱这得讲得讲透彻了、嗯、是不是。那么凤凰单丛茶它就不同于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北方人都熟悉的铁观音，这您常见吧， 球、 啊、球状的。凤凰单丛不是，它是条索状的，它更像于武夷岩茶。这种武夷岩茶是条索，它也是条索，但是它的条索呢要比武夷岩茶的更长一点，也会更憨一点啊，会更憨一点。憨，我说这大伙儿可以理解， 明白 啊、嗯、是。你看 就是大家看视频直播的一看就能看出来 啊， 比如说我和花花比起来我就显得比较憨，胳膊比较憨， 我以为是憨厚是吧。没有给自己这么贴近的啊，他说你奸诈。 哎，得嘞。 咱们说的憨就粗啊，这这。 我说的就是粗吗？胳膊吗？ 啊，是是是。 你听过胳膊形容奸诈的 啊？没有没有没有。 你的胳膊比较憨，哎、你的胳膊比较奸诈，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啊。咱们仨里边，我认为啊，谁都不奸诈。不能这么说啊，咱这个茶叶呢，咱就说粗一点，大一点。那您泡开就知道，是因为它的整个的叶形就会比较偏大，这是咱们从外观上说它。从口感上来讲，这款茶应该讲是有比较迷人的、容易欣赏到的香气和甜度，那就是说香高水甜，这是它的一个特征。很多人说，那老师武夷岩茶，武夷岩茶跟这不一样。我一直说武夷岩茶咱们是循序渐进的品味，很多的朋友呢不能完全接受，汤色也重，口感也重。 而且呢，不是说这茶不好，是品味起来需要入手啊，上手需要一定难度。单丛不会，没有，我还没见过不爱喝单丛的。 哎，对， 尤其是你看，我们有时候老有一些外国人来交流啊，你是外国人的喝茶这水平，咱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啊？这个我认为不是很高，对理解咱们中国茶上，他是比较喜欢马上能吸引住他的， 嗯， 是吧？那我给他一般就是两种选择，白茶是一种选择，他会觉得很甘甜。很甘甜，像泉水一样。但是呢，像他们这种口味又重一点的呢，我紧接着就泡一个单丛，单丛他就会觉得，他就问你，他说这个里边加什么了？他就说这茶里加什么？因为他们的茶里都加点东西， 嗯， 就是一些辛香类的东西啊，他们都会加， 类似于伴侣。 哎，对，他们有的时候还会拌一点果干啊、花瓣啊，他们不都加这个吗？ 水果茶。 哎，他就说，老师你能不能把这茶给我看看，我是不是都在袋里呢，你瞧瞧。他一瞧，哎，他说这筛的真干净啊。我说怎么叫筛的真干净呢？他说这里边你熏的那东西都没有。我说这什么都没熏，这咱中国人就是这么聪明，就能把一片叶子就是通过发酵的手段再加上后边的焙火精加工，把它做出这种香甜的感觉来。 你给他举个例子，就跟他们那奶酪是一个道理。 但咱不没吃过吗？ 哟，真的 啊！ 你下次拿鸭屎香换我给你换那个 不 蓝纹奶酪。 我们俩都很少吃那个 啊，你看得两份啊。 不很少。 花花不用，花花王致和臭豆腐它就行。 不是，就奶制品，我们俩一丁点儿就不太行了。 真的？ 你问他 啊？不是，他是这样。判断你那是真奶和假奶就靠我们俩了，知道吧？就是那奶制品，如果它不是奶精啊，人工的这种是。 你们俩没事儿。 对。 就是你们俩纯度越高的越不行。 对， 特别快。 对，奶油蛋糕你觉得好不好？你问我们俩。 对呀。 啊。 你想上次去 BLT， 人家不都什么什么松茸奶黄汤啊什么，一口哇就不行了。 嗯。 哇，来的可快了，所以我认定哎。这个汤还是挺纯的。 他打这儿都说人好，你知道，都是人家料足。 对呀、啊，这下好了，以后请你俩吃西餐 啊。对、嗯，怎么说到这话题上的了呢？ 来，你继续 啊！我继续，我说到哪儿？ 你就说到那个中国人，我们特别聪明，我们就能把一树叶子， 哎、就是它的说明什么呢？什么？它的香型非常的易捕捉，香高，而且呢，这个香型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大伙儿熟悉的啊，之前跟大伙儿分享过叫蜜兰香。蜜兰香这茶呢，那你听这名儿，有蜜有兰，蜜就是甜味儿，兰是一种优的花香， 兰花 香。那这款茶呢叫金银花香，那就是叫银花香嘛，又叫鸭屎香。金银花什么味儿呢？不是干金银花，干金银花您上药铺找，那闻起来我闻过不是特别好。那会儿不是上午说泡水喝用那金银花，也用这个， 不光那湿疹 啊， 都金银花泡水抹 啊。你那外用、 嗯、 啊，我们内服的你外用啊， 功用是一样的、 啊、是啊。我接着说啊，那这个是鲜金银花的味道。鲜金银花的味道呢，大伙儿呢盛夏时节可以去闻一闻啊。有的地儿它现在还种，它是爬墙的，它是爬墙那种爬腕的这种植物。我种过这茶，是挺香的。这金银花是有一种单独的香气在里边，嗯，类似于，其实也不太像茉莉，但是那个我觉得那个冲的感觉有点像， 就香气比较高昂呗。 哎，对了，它跟兰的香气是不一样的，兰花香气是比较悠长的，它优雅的兰香嘛。那么金银花香，我认为还是偏向于比较明显的易捕捉的一种香型啊。我认为我一闻到那个，我是能感受到，或者说我脑子里能联想到夏天的感觉，因为它一般都是盛夏时节开放的、 所以正好现在入伏了、你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款茶也有这个用意是吗？ 有一定的关系，说实话有一定的关系。而且呢本来今天咱们还想跟大伙说，比如说这茶呀天热时候怎么喝，但是呢今天这茶还有一个合适的点，天一凉快了最适合喝香高的茶。这我在入秋的时候也跟大伙儿说过这问题，香越高的茶在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和空气比较潮的时候都比较容易体现出来。 哎，那这两天刚好桑拿天潮， 哎，比较潮， 湿气大 啊，而且也凉快啊，晚上也凉快，喝这茶的时候你确实能够感觉到一点香气。我最早是怎么体会出这事儿呢？是我在南方喝，我发现咱比北方喝香足，冬天的时候。 那当然了，一方水土还不一样， 不是水的问题， 心情也不太一样 啊，也不是心情的问题，它就是这个空气的问题。南方我是冬天去，在一个老屋里边泡茶，挺冷的吧？但你泡这茶，你们觉得屋子里香气特别足。 我知道为什么， 嗯、 因为冬天不开窗通风嘛， 嗯， 所以香气都无理了。 也有道理。 嗯， 你夏天老开着窗户，对吧？那香气都跑出去了，隔壁家闻着。 可是我回到北京以后，同样是冬天，我再闻就没有这么香了。它屋里空气的闻，就是温度越高越不容易散。 就是干燥和湿润可能还不太一样。 哎，干燥和湿润，温度高和温度低。我那天是听他们谁说的，喝香槟酒也适合在低温环境下喝。 对呀、啊，香槟的杯子都得是凉的。 哟，你看你们俩，你看你们俩。 哟、 啊，这会儿你们俩起范儿了。 那、 啊、 真的，我跟你说， 道理是一样的嘛。 哎。 哎，我跟你说啊，就是说到这个鸭屎香了， 嗯， 好多朋友都在关心这个鸭屎香今天到底是这个准备的这个分量哈。 嗯， 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几两呢？ 这个单丛茶一般情况下我给大家准备都是传统的叫枕头包，就包的像一个枕头一样，是人工手工打包的这种，2两5 125克。 嗯， 枕头包一般就是125克，所以一斤是四包嘛，那会儿枕头包都是这样包法。 嗯，哎，每次泡几克就行？ 看你想怎么泡， 就是按照传统或者按照大多数情况下 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很狡诈呀。 嗯， 啊，是这样的啊，两种情况。您比如说我就是随便喝喝，冷泡自己喝，和咱们仨人喝，和大壶泡，它都不太一样，咱得一点一点说。你首先来讲，别学人家潮汕的朋友泡法，他泡的比较浓。 嗯， 我 就跟我喝的差不多。 嗯嗯， 我多 啊。对， 你是花茶多，单从你也舍不得。 对，鸭屎香喝完了，我觉得还行。 啊，是吗？ 真的，真的。 他别人的茶，他都喝多。这个不能投那么大的量，他们投的一小盅啊，一个小盖盅投小十克的量，我觉得还是有点大了。咱们一般投6到8克，我觉得就足以了。我说的是正常功夫泡啊，因为您不知道这鸭屎香有一特点，它耐冲泡。 嗯 嗯。 啊，耐冲泡到什么程度呢？一般从4、5、6开始，我说4冲、5冲和6冲开始，这茶开始变得好喝了。好多茶到这时候就该换茶了，人家开缸是好喝，正常冲15冲到20冲问题不大。 哦，不错啊， 适合你啊，省茶叶。 对对对， 而且冲出来的颜色还不错哟。 是吗？ 就跟刚才提到的什么单一麦芽呀、威士忌呀，颜色很像， 特别纯粹。是吗？ 是的。 好，我们这么着，先进本时段广告，广告之后会继续和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鸭屎香。同时呢，我们也要和大家说说入伏了我们喝点什么茶合适。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和我们来互动，您呢可以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CHWL876。 爸爸，亲爱的儿子， 有事儿先挂了。 北京电台温馨提示，相爱永远不会有时差，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加拿大国宝级剧团太阳马戏邀您和家人共享多媒体舞台巨制《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带你重回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8月1至12日，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大麦网现已开票。 人和手机一样，都要定期的清理一下不必要的内存，及时的清空自己，才能更好的接纳新知，定期的调整休憩，才能愉快的轻装上路。让我们学会清空，学会选择，学会重新出发。 北京 SKP 会员积分清零，7月1日至8月31日，持有效证件至5层会员中心，凭卡内积分换取电子礼金、名品腕表、奢侈手袋等多重好礼。大旺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用户编号，即可体验自助抄表、缴纳燃气费、燃气报修、预约安检服务。 CPU 卡表用户线上购气更便捷，用心好服务，乐享优生活，安全有保障。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 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他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黄工。 你好，主持人。 黄工，你好。 哎，你好。 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城市的一些天气情况。 哎呀，好的，在介绍这个旅游城市天气之前呢，先看看咱们北京啊。 嗯。 北京呢，今天可以说是下了一天的雨，目前呢，大部分地区啊还在下，只不过时大时小，时强时弱的。目前强降这个比较明显的降雨呢，主要在城区和东部，像那个通州啊，还有平谷啊，还有顺义啊，都下的比较明显。未来呢，这个一两个小时之内啊，这个中东部地区呢还是有明显的降雨，其他地区呢，也会有，但是都比较弱了。对出行呢，稍有影响，稍有防备就行了。但是中东部地区呢，还是要加强防范。这个雨比较大，对出行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个降雨啊，这两天啊，在北京呢，因为雨量大，降雨比较多。现在呢，很多地方啊，这个地质土壤已经达到了饱和，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呢比较高的。这种情况下呢，请咱们听众朋友要加强这个安全意识，出行呢要确保安全。那么未来几天呢，北京将转为这个高温闷热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都将上升到32度到35度，夜间最低气温呢也有25度到27度，空气湿度呢也比较大，基本上最小都在60%左右。所以说呢，就是从明天开始啊，这个气温呢就比较高，湿度比较大，天气呢比较闷热。那么在北京地区游玩呢，防暑降温呢还是要作为这个，然后要注意防暑降温吧。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全国的天气情况。那么未来两三天啊，从我国的东北地区，沿着这个内蒙古向西南延伸到内蒙古的中部，然后再向南呢，经过陕西向南到我国的这个四川。再往南到我国的西南地区，这个区域呢将维持这个降雨天气。其中呢，在四川盆地的西部，还有西北地区的东部，就是陕西啊，还有这个东北地区的北部，就是东北三省的北部地区，就这主要是黑龙江这些地区呢，基本上都有小到中雨，但是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特别是这个有些地方呢还会伴有这个强对流天气，雷雨、大风啊，还有小冰雹。预计这个累计降水量呢可以达到40到80毫米，局地呢会超过100个毫米。那么在我国的其他一些地方呢，未来这几天的高温闷热天气啊将会出现，主要是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黄河流域、黄淮流域、江淮流域，包括山东半岛和这个华北地区的中南部。另外呢还有这个四川地区东部地区也会出现高温闷热天气。从这个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呢，上述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5到37度，部分地区呢可能会超过40度。从上面的这个情况可以咱们看出啊，未来这几天我国大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高温闷热天气和这个比较强的降雨天气，对出行的出游啊都会有不利的影响，请咱们出游的朋友啊要及时关注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便于自己出行。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您黄工，非常感谢。 好的，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我们看过去呢，是整个东二环、东三环方向呢，还有东四环方向，慈云寺桥到红领巾桥。东四环这一路段呢，应该说是行驶不是很畅通。东二环、东三环，比如说东二环的建国门到朝安门桥方向，还有呢是国贸桥到京广桥方向呢，都是全线拥堵。再来看一下西三环外环方向，由北向南，苏州桥到航天桥，航天桥到六里桥，南三环西路、辅路外环方向，由西往东呢，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音视频同步为您播出。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今儿呢，我们三个和大家来说说茶，主攻茶类是凤凰单丛鸭屎香。 哎， 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分享装，大家如果想尝一尝这一款乌龙茶呢，可以回复关键词乌龙茶，然后就可以购买了哈。 嗯，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我们的份数真的也不多，我们还要给18点下班的朋友们来留一留呢。 可能来不及了，抓紧时间吧。 啊。人，你看有一朋友，人家冉老就说了，说哎呦，你看我在网上买的，我在网上买的15.9块买二送三， 什么 鸭屎香凤凰单丛 买二送三， 才15.9块，第二件减2块买二送三，怎么着吧。 哎呀，这个价格连我这样的都觉得太便宜了。 那可不嘛，你上回买麦丽素都比这贵。 是啊，对吧？ 啊，是。 那人家怎么就 不太清楚 啊？ 不，就这个话题，咱们说说品质如何，看它好坏 啊。是这样的啊，这个单丛茶呀，这个它的品种呢，说到底就叫凤凰水仙品种。这个品种呢，是我们国家的优良品种之一啊，国家也是编号的啊，也是编号的，所以呢，它是有很大的推广力度的。那这个品种不光是在今天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凤凰镇的凤凰山有种植，那么推及到整个的潮安区，从潮安区推及到整个的广东省，从广东省推及到整个的华南茶区，甚至于超越出华南茶区，它都是有种植的。那你比如说像湖南种的是最多，哎呀，江西种的也不少啊，那广东本省种的也很多，就是这个品种啊，这个茶树品种种的是很多的。 嗯， 那你说是不是从这个品种做出来的这个茶都可以叫单丛茶呢？它也可以这么讲，但是就不能冠凤凰两个字， 你要装凤凰单通茶，那自然是要在凤凰镇的这个凤凰山所产的，这有很大的差别啊。 哎，这就跟那个龙井一样。 哎，道理是一个道理啊， 对吧？ 它这个产区是有个差别。那凤凰这产区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简单给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估计到过潮汕的朋友是有的，您一定是多去的是汕头，少去的是潮州。 嗯， 潮州呢现在不如汕头发达，就是说城市发达的角度，汕头是特区嘛，当年是特区，发展的还是好一些。潮州呢更保留一些古香古韵，所以到潮州是旅游的多一点，汕头是出差的多一点。 嗯， 潮州你看看古城啊，原来府城遗址啊，牌坊街啊，开元寺啊，是这趟线。一会儿是有时间我给大伙儿介绍介绍这旅游啊。 有时间 啊，慢慢说啊，慢慢说。你怎么老先给我许出去呢？我这不就是句客气话吗？ 哦， 啊， 我们要检验一下你是不是真的了解。 啊，是我这有什么不了 解？如果你解释不清楚，其实下次比如说一提到丹丛啊，一提到还不如叫杨大爷来呢。 就是的， 对吧？说说他的家乡茶 啊。是， 哎，杨大爷那儿的人啊。 我也是在一分钟之前刚得知的， 福建的， 是吗？ 祖籍， 我们这是广东的，我拦你一句啊， 哦， 你祖籍福建的像话？ 广东也有朋友 啊，你看， 嗯， 分得开吗？ 啊，我接着说一下啊，是这样的啊，这个潮州下边就是到这个凤凰镇上了，它这个又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海拔好，它是一个山区，纯山区，上下的温差，你比如到镇上，你比如我住啊，我一般住镇上，我不爱住潮州。就是潮安市里边，潮安市里边其实打六七十年代就有迎宾馆，那就是当时由于华侨多外宾多就有迎宾馆，所以它的这个酒店资源其实还挺好。但有一问题，它热，它城里必定是热，但是我们要到镇上去住的时候呢，温度一下能下来好几度，因为海拔上去了，到镇上的时候海拔就已经超过500米了，你算的还在岭南地区的海拔就算高的了，那要到山上，您比如说绕过了中平再往上走，一直到乌洞村，那海拔，因为咱现在手机都能看海拔，您也不用找别人给您打听，您打开那个，反正我这手机有啊，一看这海拔都已经过千了。那么这个在整个的广东茶区还是比较少的，就广东茶区的山少嘛。那么相对来讲，那这个就是很珍贵的一种资源，是地理资源，它就决定了茶树的品种会变好， 嗯， 还有茶树的本质。因为我们知道最简单的，海拔每升高1000米，温度下降多少啊？ 4度， 6摄氏度，差的 不 多。哎，我不用你说，下回这话我替您说啊。现在6摄氏度，海拔每升高1000米，温度下降6摄氏度啊。所以说，咱们都知道山上凉的这个道理，是吧？这个都懂。好，那么说这跟茶树的品质有什么影响？或者说这个单丛茶为什么就跟下边种的，甚至于说林区、林市、林省种的不一样呢？我跟你讲的道理特简单，温度一高，尤其是冬天，这个就容易上冻，这咱能理解吧？这茶树呢是四季常青的多年生植物，它就不能被冻死，就这树自己都不能被冻死。可是山上的温度确实很低啊，水汽又很足，很容易上冻的，对吧？那么这个植物啊，不能像人一样穿大衣，然后咱人去了穿个皮大衣啊，穿个羽绒服行啊，这植物没有办法。所以植物呢，它是有生命有智慧的，他想出一重要的主意来，他把这养分往上调，他把这养分调集上来，就是把根系的养分充值到叶片上。我这样的大伙儿能理解？ 不一直是这样吗？ 对呀，啊，是这样的。 哦， 啊， 那热的时候它不也这样吗？ 什么意思？热的时候不是，热的时候往下掉。 嗯， 哦， 热的时候会往下走。所以那个为什么很多完全在田地里曝晒的这种茶的就不容易很好的原因就在于它容易比较薄，喝起来比较薄，是叶子中的内含物质决定的。这个是要把内含物质往上调，往上调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知道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海水的结冰温度和水的结冰温度不一样。 嗯， 这你 嗯， 对， 啊， 他知道， 他知道哈，嗯，他先别说不知道，一定得说知道。海水的结冰温度和水的结冰温度不一样，因为海水里有盐分嘛，对吧？这就是密度不一样了，这个茶树就要充实到自己的这个细胞液上，让自己的细胞液浓度变高，这样的话就不容易被冻住，它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但是客观上造就了高山茶的品质优异以及它耐冲泡的特点。 嗯， 我们看到比如说下边也有一些平地茶，都不用走很远，就在潮安，就是潮安县，原来叫潮安县，现在叫潮安区了，边上有一个地名叫铁铺，铁铺是个镇子，这镇子海拔是多少呢？这镇子没海拔， 这镇子跟海平面一边大，跟海平面一边平。 嚯、 哦，哎，它基本上海拔在二左右吧，啊，两米左右，它也是一景观。现在还有人上那看去，叫世界海拔最低茶园。它就没海拔，那你想它跟那海拔在一千上的呢，这差的还是挺多的。所以它这茶叶呢，品质上也有一定的差异，这肯定是有差异的。那么教您判断的标准两条，一个是耐冲泡的程度，滋味咱不说啊，一个就看耐冲泡的程度，第二看手感。 嗯， 我说的不是干茶手感，是干茶也能看手感，干茶拿起来看得压手，就叫内含物质丰富嘛， 密度大， 密度大。如果是拿起来很松泡的，就是感觉到没有什么重量的，那肯定是它比较空嘛，内含物质小，这是一个。我说的是您泡完了之后，这我教您这办法，您上我看比如说各处啊茶博会去挑单丛都是这道理，你要摸它泡过之后的叶底，就是泡过以后的那湿叶子，不喝了以后您再摸啊，人家喝您别下手啊，是我都得嘱咐到了，你这人就是细致啊，必须它不让喝了，说咱不喝了，这茶可以出了，您说等一下我摸一下，你去摸一下它那个泡过之后的液体，感觉不一样。高山茶一点我都不夸张，绝对有一个像缎子一般柔软的手感。但是往下走的茶，还有外茶区的茶，不具备这个感觉。嗯， 对，我认可一个，就是第一个呢，多杰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肯定不会骗大家，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尤其像茶叶，炒作那个单说啊。但真心还是一分钱一分货的， 哎，什么都是 啊，真的吗？ 你看海参， 啊，对对， 真有特便宜的海参。咱家大姐知道吧？ 嗯， 之前跟我说，哎，我买那海参特便宜，我说在哪儿买的？某宝上买的。他说挺就几百块钱一堆。后来我说什么样啊？他说每个个头那么大，给我描述呢，白色的什么什么。说哦，一听白色的，行。我说你那个呀，嗯。要不然你就甭吃了，就是还不信呢，回家还发呢，你知道吗？自个儿还不够费劲的呢，发出来之后都糟了， 你看 全是糟的。同时它那本来就不行， 嗯， 第一它就不是那个我们说的刺参，它是梅花乌，叫梅花参，然后或者叫乌，还有一种乌参那种哈，然后同它本身跟刺参它就存在着差别。还有一个呢，它那个头大小啊，它真的是它有很大的关系。另外你这个海参是它是靠什么做的，就是那干海参它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那个外头白色的那到底是什么呀，是吧？很多人在挑海参，其实有很多窍门可言。 是的， 所以这个呢，我们并不是说便宜的一定不好，不是这意思，而是说有的时候啊，就是你得懂你才不会上当受骗。 是 啊， 来，我们既然提到了海参，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个饭馆儿。 嗯， 哎， 西城李国公他说了，东二环靠北边附近，给推荐个比较好吃的正宗的涮肉馆呗。好，开始。 东二环北边， 就以建国门为中心往北边走。 哟，那多了去了，建国门为中心奔北边走，那不就到我们南城了吗？ 那儿往南走。 你听这话啊。很有意思、啊、 哎，那个燕莎那边，燕莎那边的杨大爷对吧，算是一个吧。 嗯， 然后那个蓝岛，西蓝岛现在那个福满福楼 顶层 啊、开到那个蓝岛去了、 哎、 满福楼搬到那儿去了。 嗯， 然后还有我想想啊，嗯，杨大爷满福楼， 哎呀，还有南门涮肉、 啊、南门涮肉 对吧，就在石冠区嘛、 对，日坛， 对， 日坛涮肉那儿，然后还有、 哎、鬼街有吗？ 有啊，玉德福， 哎，对对 对, 对 啊，于老爷子那儿也有。 对， 既然鬼街不好停车 啊，提醒大家、 嗯。 但是他那儿真的不错，那馆子虽然不大，但是那个手艺非常好。还有 啊，别了，够了， 够 了啊，够了，已经很多了啊。 哎，那我先进30秒广告吧。 哎，好。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好多朋友都在问今儿的关键词是什么，今儿的关键词各位听好了，乌龙茶。 哎，今天分享的这款算是乌龙茶，但是名字呢是一个 特别有生气的名字。 对对对，对，一听就生气，就是哈多宝宝俗称的那个贱名， 哎， 但是真的很好喝。 鸭屎香，来形容一下你那个喝鸭屎香的那口感。 第一呢，条索很大，确实很大，条索很长，然后喝的那个味道，其实它颜色相对偏深，有一点泡出来的红茶的那个颜色的劲儿，但是没有那么深啊，没有那么深。 你肯定是泡浓了。 我不是这么多的吗？ 不是，你看别人的茶叶，它就是容易搁的浓啊，它就不用搁那么浓，颜色偏这个金黄色。 那好吧， 你说的都是橙黄往上走的颜色。 我口重， 它有点像琥珀色。 是，你看、 哎、类似 啊。那您接着说吧，我打断你了啊。 然后入口呢，微微有一点甜，而且呢，这种甜香感是融在嘴里的，而并不是说，哎，一闻茶叶那种热气的那种，不是，它是融进去的，还是比较有层次的。但是我不是说了吗？我喝的比较重，基本上，比如放那么多，我得泡， 嚯，这么一大缸子，你这一壶， 0.5升的水吧， 一斤， 对啊，哎，我觉得还不错，而且越往后喝 越好喝， 越好喝。 那老师，您还续呢？ 当然了， 我那您这水量也不浅啊， 这天热嘛。 哎呦， 哎，但是我确实，我喝那个乌龙茶，就喝凤凰单丛的时候，当时跟他们在一起喝，就是当然我是跟潮汕朋友一块喝的，人家就比较讲究了，还是在出差的路上，拿出一小壶，一套随身的茶具，然后就按这个投茶术放到里头， 对， 拿小秤一称，放到里头，然后这样一泡两泡这样的，确实我特别喜欢它的，就是颜色是刚才多宝宝说的那个金黄色，但是我觉得它偏深，它投茶量也应该大，它偏深一点，我觉得是淡淡的琥珀色，然后入水之后呢，就是喝起来口感呢，反正前几泡我接受起来呢还好，但是确实像刚才你们说的，从五泡以后的时候我是特别喜欢的，就是那个回口的那个回甜的那个味道，包括那个香气就显现出来了。刚开始的五泡以后的时候我是特别喜欢的，就是那个回口的那个回甜的那个味道，包括那个香气就显现出来了。刚开始的时候入口，尤其第一泡和第二泡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比较霸道的那个口感，就是一下冲到你口腔里头，还是有这种口感在里面， 对。 但是慢慢的随着泡数增多之后，然后它一点点的那个甜味儿和香气就出来了， 对。 所以我比较喜欢喝这种四泡以后的，五泡以后的，我觉得很好。 是啊，你比如说提到鸭屎香，大家都觉得哎起了这么一个贱名，当然在上一节多宝宝简单的也介绍了一下这名字的由来，就反正我说一题外话，因为这两天我在看我一好朋友写的一本书，就是专门关于内九门的，就是每个门的历史，包括它发展的变迁，包括到现在那里头，比如说那些老字号啊等等这些，哎，讲的都很详细。然后我可以说一个，就是其中一个门，就是离小熊比较近的 东便门。 人说内疚门，我拦您一句 的 啊，那什么 崇文门 啊，崇文门。 哎，我看完了以后，我真的好多东西我不知道。哎，他说完了那些以后，我真觉得特别有意思。说崇文门就是原来就被很多人誉为它有三个最大的功效。 第一， 说第一个是收税的地儿。说收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原来在积水潭那儿，那不是码头吗，后来挪到东便门了，好多人在这儿卸货呀，后来交税都在崇文门，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我们那人算数都好， 对吧。第二个是交酒税的地儿， 因为那个时候城里的是不允许造酒的，所以在北京最著名的弄酒的地儿，一个是在大兴，一个是在通州，然后弄了酒以后， 那是顺义吗？ 啊，那是现在啊。然后 这俩人真能聊， 拉到那儿以后就在这儿交酒税，如果不交酒税的话，你是不能到城里去卖的。 我说怎么还住那儿？ 然后第三个也很重要， 也跟我有关。 是是是，说你们那边有一个鲤鱼胡同，你都不知道吧？鲤鱼胡同，说那地儿真的是鲤鱼跳龙门的地儿，因为进京赶考的那举子都得从这门进。 是吗？ 所以被誉为鲤鱼跳龙门。 哦， 挺有意思的。哎，我说这些我都不知道，嘿。包括说那边的老字号，当然便宜坊我都知道了，包括那边 一条龙在我们那片， 嗯，那个 那是现在在你们那片， 王麻子剪刀厂都在那边。 是吗？ 这我都不知道。 啊，对，王麻子剪刀厂在这边，我也不知道。 是是是， 原来有一门市部。 哎，嗯，来再帮助一位朋友太阳，他说麻烦各位推荐一个餐馆吧，嗯，西二环附近啊，西边了，西二环附近，给孩子过周岁，说能不能有一个房间大一点的，一桌大概能坐二十来人呢，哪怕是挨着两桌都成，人均150左右。开始。 西二环，你画个区域给我。 嗯，比如金融街。 合着您不知道哪是西二环？ 是西二环太大了。 对， 哦，对， 金融街。 金融街啊，但我说那太贵了。 嗯，150过了。 150打不住，金融街那边都偏贵。 那西二环好多老字号。 对呀，啊，曲园啊，我觉得挺适合的。峨眉呀， 嗯， 马凯呀， 啊，嗯 嗯，有大包吗？ 有啊， 啊，那可以， 老字号都有大包， 那可以，那没问题。 我觉得 曲园有大包，我知道。 这几家就应该差不多了吧？ 嗯 嗯， 同和居， 好，够了，好，够了， 是吧？ 够了，没问题了。嗯， 我想想，西二环那边，金融街那片，因为我刚才想推荐， 因为都是酒店。 嗯，而且西荣记是好吃，但太贵了， 太贵，太贵， 哦， 是是是。 西河。 西河在那边有吗？ 有个小的，但是没那么大包间儿。 你看，没关系，可以再琢磨。因为刚才小熊已经提到了这几个老字号， 老字号， 老字号肯定是没问题的。 对， 而且有可能您说的这价格都到不了， 嗯， 对吧？ 实惠， 对，就是，而且还好吃，而且给孩子过生日，我相信家里老人也有啊。那老人对这些老字号应该是情有独钟。 对对对，没错。哎，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然后继续回来。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来，还剩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时段。 是，嗯，非常抱歉的跟大家说，我们的鸭屎星鸭，我真是想说鸭屎星，因为真是太好卖了，嗯。已经告一段落了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可能更多的就聊聊这个茶啊，如何冲泡啊， 对，包括进入暑伏之后适合喝什么茶呀？ 是的，是的，可能这个为主了。 对，刚才那个花花许给大家的潮汕都玩什么呀？ 哎， 对吧？到第三四时段， 不是我许的，他许的， 就是你许的，问他 哦，好吧， 他怎么都能说回来， 做好准备 啊，那没事。 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茶的问题，包括呢，比如说有关于吃的问题，还有呢关于这个玩的问题哈，都可以跟我们来联系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CHWL876，或者直接搜索吃喝玩乐，再搜索这几个字。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继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次打个招呼。 这么堵呢？ 下节目以后你可能会好一点， 还是你会劝人？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好， 欢迎大家呢。既然是堵在路上了，那我们就是既堵之则心安之。 是的，是的， 这个我们一起快快乐乐的度过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挺好的。 是， 别着急啊。 哎， 如果是没出门的，还在单位的，那就稍微晚点走，错过这个点儿， 嗯， 是吧？我们一起来聊聊茶呀，聊聊吃啊，然后呢，聊聊这个玩的这些事儿，让自己放松一下。我们的联络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就好了。 来吧，那聊聊下雨天呢？或者这种暑伏天，因为今天入伏了嘛， 嗯， 适合喝什么茶？ 哎，我能先说说我吗？ 可以。 我从前几天开始就开始全线换成白茶了。 啊，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觉得白茶第一是消炎， 嗯，对， 它比较清火， 嗯， 而且呢，它喝起来口感很好嘛，就是它，我喜欢它那种回甜的味道， 嗯， 而且不张扬，它的香气不像花茶那么高昂，啊， 是是是， 但是呢，又有淡淡那种香气，喝完之后呢，就觉得在夏天这个季节会让你口腔保持一个比较清爽甘甜的这种感觉。 嗯， 同样，我们今天的鸭屎香就是这个乌龙茶这一款凤凰单丛也具备这样的效果，就你喝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叫做生津。是吧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白茶呢它比较不娇气， 嗯， 怎么泡都行，就是在办公室它不挑器皿，不挑水温，水凉点啊热点啊都没关系。 嗯，凉点啊，可以，对对对， 是吧， 冷泡也可以， 热点它都行，所以它不像有些茶它娇气，我就比较倾向于喝白茶。但是我今天听到也是咱们一位同事喝茶的这个老手说了，说这个你不能逮住一种茶猛喝， 嗯， 说猛喝再好的茶都不嫌好， 是， 就是说它可能你是不是，我估计这是不是跟吃药的耐药性是差不多意思， 倒也不是，我觉得就是据小熊现在的状态啊。因为在放广告的时候咱们不也说嘛，他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减肥的一个新的阶段了 啊，你说这个 是这个阶，所以就 你以为说什么呢， 减肥， 哎，就这个阶段真的我跟多宝宝一致建议你应该改喝熟普。 真的吗？ 功效奇佳。 就是那生普不是更好吗？ 那不好，熟普。 哦， 这是个误区，熟普好， 熟普减肥好， 当然了，你觉得有化油解腻消食这功效的，当年的研究数据都是以熟普为基础茶来样做样品茶来做的，不是以生普。 哦， 哎，所以你真正喝茶，你现在，你当然您这个体型很匀称啊，您还有 您那个 啊，高标准严要求自己，一定要再减一些的这些。 你把你嘴角扬起的那个。一个嘴角向上倾斜扬起的那一抹似乎察觉不到的笑容隐去， 多难伺候他。我跟你大伙说啊，我平时我是坐边上这个座位的，他就为了捕捉到我的微表情，他让我挪离他近点啊，他就为了看清楚好像我要说的坏话似的。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很多人呢都有这要求，说夏天了更得瘦一点是吧，更得塑塑形，说喝茶素之于茶管不管用呢？我跟您说它肯定是管用的，但是它这个效果需要持续， 嗯， 就是它不是药，它更不是减肥药， 嗯， 那前些年的你比如说流行，这些年不流行，大伙儿都知道这害处，前些年最流行喝减肥茶，那最多了， 那当然其实就是腹泻嘛， 那坑人，那真坑人， 是， 它反复刺激您的胃肠道让您腹泻，那您觉得好像会卓有成效哈，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对，都是水分， 哎，它减不是那么减法啊， 是的是的， 喝茶也是对您一种长久性的调理， 嗯， 包括通过喝茶改变了您的口感味觉，说我们吃东西也知道健康不那么油腻，哎，这都是有好处的。那落实回家现在说入伏了，盛夏了，喝点什么茶，您比如说我一看天气预报今儿个下雨，明儿要一晴呢，这天气温度还要上来了，马上就起来了。我跟您说啊，两个方面，因为刚才我们这个熊丽老师他说了一个方面了，他 就 说了这 白 茶这方面了，我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说现在剩下时间喝茶呀，得喝一点暖性的 红茶呀， 或者焙火茶。 哦， 您看我呢我很有经验，咱们这人是过日子的人，你看我这出门我都带着一件衣服啊，我给大伙展示， 上岁数了 对，我这膝盖也疼啊，是这样的啊， 你这是腿够短， 你看你看，别人刚不说你，你一进来就要说别人，是不是？ 不 是你说你带件外衣，你说你膝盖怕冷 啊？不是，就说他为了怕吹，你今儿这是谁这么大发慈悲的把空调关上了？这平时这空调太足，咱们现在很多朋友的接触的环境呢，尤其是你比如几类朋友，一类是坐办公室的朋友， 对， 这类朋友呢是最容易，因为那大厦的温度不让调，他统一给一个，他倍儿冷，他有的时候真是挺冷的。那个咱们办公室越我发现越是高档的大厦，那温度给的越低。他可能怕人家出汗把妆弄花了， 不是是因为越高档的大厦里头人穿的多。 对， 你比如说小熊是当 CEO 的，他能天天穿 裤衩吗？ 对呀、 啊啊、他不， 所以他必须得， 我不当 CEO 我也不穿，我得穿裙子， 必须得套装啊什么，他只能是这样的。 对 还有一个越高档大厦物业费越贵 啊，所以就给足一点， 不两码事啊，这说正事、啊、 我以为人都化妆， 这说正事 了啊，是就说这意思吧。还有一类你知道什么人吗？司机朋友。 对，哎，真的这个是 要补水 啊，补水冷。您比如说，就的哥是一类啊，咱们还有很多朋友老开车也是，人家乘客或者说坐车的人，我有时候开车就是我不爱开空调，但是他边上坐着人他要开空调。那天我们拉几个朋友来，福建朋友，他们就习惯于把冷气打得很足，我还真吹不了这冷气。他们当时上车就说：“ 那你穿一个高领衫啊？” 我呀，我把这衣服倒穿，我省得吹着我。真是，你要开车出去一天挺辛苦的。 嗯， 这人你觉得不出汗？不出汗不舒服，那感觉一点都不舒服。这时候我觉得您反而要喝一些暖性的茶。说红茶类的也可以，或者是乌龙茶里边的焙火茶类的也可以。 我们今天的这个凤凰单丛算吗？ 也算焙火茶，但是凤凰单丛要体现高香，它的火焙的一定要讲究，而且要相对来讲柔和。有一些茶为了体现出蜜香，就会把火焙的重，那蜜韵就会出得来，它是有差别的。但是总体来说，您应该有这种考虑。包括您看现在很多公共号也推，我那天看跟我妈一块看电视，人家那个健康节目也讲，越是这时候越不让您贪凉，越是这时候越不能是冰棍冷饮玩了命的。反过来讲，热茶您得喝，热茶里边的热性的茶要根据您自己适应的条件啊。您说您要就刚才我描述这工作环境，我建议您适当的喝一点没坏处，别老想着夏天喝绿茶冬天喝红茶。那不是说咱们的，那现在这个城市人都反季节生活。您到夏天时，我马上到冬天，我马上劝您吧，还剩点绿茶，您找出来再喝一喝吧。因为咱北京供暖好，啊，供暖一到26-27度，你想这人受得了受不了？ 对 对 他也难受。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啊，要打破常规，咱那妈妈令得听，但是咱还得结合着当下的这个实际情况，哎，得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 哎呀。一聊这我又想起那个门的事儿了。哎，真的 怎么老有门的事？ 不就那个崇文门啊。 啊、 哦、哎，真的，你想小熊就住那儿，应该多了解这些，了解完了可有意思了。真的说这个崇文门原来有好多的名字，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名字叫文明门。 对，文明门。 哎，文明门。但是后来呢，因为有一王爷在那边取他的名字走谐音，还有叫哈的门。 哈的门不是另外 就那儿，然后最后变成香烟了嘛。而且说这个门是对应起名字的、是从易经还是从哪儿我忘了，对应起名字，说取文武两个字，这个那边是宣武门，这边就是崇文门，所以取文武。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哎，那本书叫什么名字呀？ 因为人没出版呢，人就是现在刚排完了，说让我看看，给我帮他挑挑错。我说行， 让你帮人家挑挑错， 所以我可能只挑错字儿，其他的挑不出来。哎，还是挺有意思的。 有意思，您知道这事儿就是，比如说旅游，逛博物馆跟喝茶一个道理， 对， 就是里边有一个叫文化的力量， 是， 那一定是不一样的。您说我知道这个地儿，我知道背后的故事，我再走过去的时候，我好像觉得，哎呀，跟历史有一种感应。 对， 那比如说我还喜欢一些名人，他曾经在这儿也生活过，或者你就吃饭也是一样，像老字号为什么有魅力啊？那名人很多， 对， 名人一多，您到这儿了，您觉得，哎呦，这文豪也在这儿吃过，鲁迅先生在这儿吃过饭， 对，因为 我也吃过， 有题字嘛？ 对呀、您包括在国外旅游的时候，我们看到，比如说某些有名的作家，人家更会做，人说是在这张桌子上吃过的饭，或者在这张桌子上喝咖啡，说你在这儿写的稿子，那很多人的文学的爱好者朝圣，专门就去看这个。 对，不光是这个 啊， 你问小熊， 就比如说好了，那杨多杰是文化名人，然后你在某餐馆吃了饭了，然后我是忠实粉丝，我慕名我也到这家餐馆吃饭了，比如小熊是服务员，我还得问，哎，当时他坐哪张桌子了，坐靠门的这个，哎，当时谁给他点的菜，小熊说我呀，我立马得拉着小熊，天哪，我间接的握握手，今晚回去我不洗了，来，你再帮我重新照那天的那个单子帮我点一遍，我要吃的跟他一样的东西。 嗯，这就文化的力量嘛。茶也是一样，茶为什么说要聊文化，道理是一样的，同事喝一杯茶，如果没有文化的背景，你只能喝到的是香甜啊，当然还有烫啊， 就是 基本的 表面的东西。 对了，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茶背后的文化内涵、相关的故事，甚至于说您能读出一两句的诗词，能够知道一两句的古文，那一句就行，这就是个点缀。但是您喝到的这杯茶马上体会的就会不一样。那我们说达到了什么状态呢？您看很多朋友喝茶，我能跟咱们听众朋友交流啊，叫身心愉悦，就是说我一喝茶身心愉悦，这说的不夸张。身体的愉悦是物质决定的，心理的愉悦是文化决定的，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要有文化的力量。 行，接下来说一件有文化的事儿。 嗯， 胖头鱼胡子说了，说维哥好，大家好，哪有卖铁环的，就小时候推着玩的那个， 网上某宝。 嗯，真的，那肯定有。 哎，我觉得这个，哎，你小时候玩过吗？ 玩过 玩过。 不会。 你不会吗？ 我不协调性不好啊，一弄就给自己搬一大跟头回头的。有什么你高兴的，你这是。 哎，这是推这环还行 啊， 就是抖那空竹 啊，你也不行。 我真不太行 啊。 哎，真的， 我看人都抖特好，我老怕抡脸上。真的，我觉得这个高度要考验一个人的 协调， 但绝对是，对吧？你那环也是一样的吧？ 嗯， 他怎么能够他就立起了咕噜咕噜跑呢？ 但是环这挺简单的呀。 我觉得不是，就跟滑冰似的，你看人家上去一滑一滑挺好，你上去一滑一跟头，一滑一跟头的，他不是想的那么简单。 你可以先换滚轴啊。 什么意思？ 四个轮的 抓得稳啊。 滑冰能有滚轴吗？ 有啊， 旱冰啊。 哦， 从旱冰开始练起。 哦哦哦， 然后再单排。 哦， 就是我在遇到多宝宝之前，我觉得我的协调性是特别不好的，今天突然有了信心。 那可不，你不能离开我啊。 你始终应该有信心啊。 来，再看一下这个没看清 Harry 应该是，哎，不是 Honey 哎，不重要， 不重要 ，Honey 什么也就不重要， 太小了，看不清。广安门附近人均200到300，哦，广安门附近人均200到300算是高消费哦。 当然了，当然了， 因为我到那儿一般只吃兰马拉面，说那个有包间适合十来个朋友聚会的餐厅，多宝宝，广安门 吐鲁番。 广安门有吗？ 广安门往里走一点不就望流街了吗？ 啊， 那不就吐鲁番了吗？ 啊，对对对对对， 啊， 那个天使食府 有 啊， 天使食府吃湘西菜的，就在西客站，广安门就在广安门的， 哦， 广安门奔西一点儿， 嗯， 然后在马路的两广路的南边。 广安门那把角原来还有一湘菜特有名，挺长时间的， 相邻天下吧， 好像是吧？我想想那是把哪个角上，把西南角。对，西南角上。 哎，不对，有个毛家菜在那边。 嗯， 那是在，那不是，那是在白云。 白云观。 对， 白云路。 啊， 但离那儿也不远了嘛。 是的，是的，是的。 白云桥，白云桥底。 然后呢，还有广安门奔西客站，景泰宫，吃淮扬菜的。 嗯。 大家知道景泰宫跟谁是一家子吗？景泰宫跟淮扬府是一家子。 啊，真的吗？ 对。所以放心吃吧，跑不了。 好吧。 嗯 嗯，来接着说夏天或者下雨天适合喝的茶。 嗯， 刚才你大概排了一个序，比如说小熊说的白茶没什么问题，然后绿茶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 他嗨，那问题是都没有。刚才我接着他话题接着说啊，就是您有个同事跟您讲，这茶别可着一个喝，是吧？ 我觉得同事说的对。 那当然了，牙膏还不能用一个牌的呢。 这个可以， 是不是 可以？ 这起码是我妈告诉我的 啊， 可准不准我不知道 啊，准 啊，准吧， 嗯， 道理 阿姨说的都对， 哎，一个意思， 这是换换更健康， 哎，那肯定是吧， 嗯， 道理是一样的。这茶呢，两个问题，一个是个乐趣性的问题，您老喝一种茶，咱中国这么多种茶，您不就体会不到这种丰富之美、生富的乐趣吗？ 对。 再一方面呢，那里边如果您要说，它也涉及到一个营养的问题，是吧？它茶也是一种饮品，它是入口的，您要吸收的，您要消化的，要对您身体有一定益处的。但说这个益处，我反复要跟您强调，它不是药，它是缓慢而持久的，这个咱必须把它说清楚，没有说立竿见影的。咱们很多朋友都是，哎呀，杨老师，我今天就不舒服，您说喝一个什么茶？不舒服一定找大夫啊。这个咱不是这个能够用茶来治病，小的可以调理，说没有病的时候咱保健都可以。那说一般情况下真正有问题，咱得是遵医嘱啊。反过来讲，说持续性的用一种茶，反复用啊，就用一种茶的话，那一定会对您的身体没有产生到一个平衡的调节作用啊。因为您的身体是在变化的，周遭的大环境在变化，您每天自己的小环境它也肯定是在变化，就是每个人身体今儿是着凉了，明儿是吃多了啊，后是上火了，它不一样吧。那我们当然也应该适当的做出一些调整。那说怎么调整，我跟您说一最简单道理， 哎，要不然我先记30秒广告吧。 哎，可以啊。嗯，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抓紧时间，接着说。不好意思，打断您了。 啊，我说到哪儿了？ 好，继续。 啊，他没听。是这样的啊，刚才我说的这个喝茶大环境、小环境的这问题，那您当然还是有个选择了。那有人说，那我到底怎么选？我说一特简单的办法，如果您家里茶真正足够做的话，就依照自己的想法，你就问你自己今儿想喝什么茶，纠结单说啊。 哦，是可以这样是吗？ 他一定是有自己想喝的。你比如说你今儿特上火，你今儿就特上火，牙床都起来了，你许就不太想喝红茶。 对呀、啊， 哎，对吧？说你今儿着凉了，着凉你肯定不想喝绿茶。 对呀、啊， 哎，对呀、啊，他就是说，你还是先依照自己的第一想法，这很重要啊，这很重要。当然，这基于您有一定的茶学的基础的积累，您家里也有几种的茶供您选择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这办法首先是最切实可行的。 嗯， 说这办法之外，说，因为我这茶太多了，我这撅了个想半天，我就是啊，我经常站在柜子前面，我就插着腰想。喝个什么呢，我再不喝该走了，赶紧的，我这就琢磨喝什么， 然后就喝了一啤酒 啊。没听说过，那是你那这个时候呢，您再说，比如说看看今儿的天气呀、啊、看看最近的这个状态呀、啊、等等各方面，您再去选就可以了。总结起来，第一，别渴着一个茶喝， 嗯， 第二个，适应大环境，我说的是天气、四季、24节气，这个大环境，再适应小环境，小环境包括您生活的环境，包括您个人身体的状态，啊，两者都要兼顾一下啊。 好，在此呢，我们也要谢谢几位朋友，一位呢是孙玉琪，他说报国寺旁边有东兴楼，淮柏树街呢有四世同堂。好，没就我这还要感谢念念，人说高新大厦里呢有一个粤菜、 嗯、 啊，谢谢这些朋友， 非常感谢， 是是是、啊、大齐也问了，小熊，你推荐一家好吃的西餐呗，人均1000左右的， 哦， 城东城北都可以， 哇， 哎，这个可选的范围 太多了， 是吧？ 对吧？首先几个五星级酒店里的西餐厅都合适， 嗯， 比如说金融街的威斯汀啊。然后包括呢，咱们旁边的那个铜牛大厦旁边的那个酒店叫什么来着？ 长福宫啊？ 不是，铜牛大厦那边日坛路那个酒店叫 雅宝路啊。 等会儿我想那个酒店里有个牛扒房也不错，然后通营三里屯洲际，三里屯洲际的通营酒店的那个洲际酒店的扒房也很好吃，而且他们家有个特别有意思但是需要提前在网上预定的3D 的那个餐厅，很好玩。 哦， 那个味道先放在一边，但那个真的很有意思，就是他每上一道菜的时候他都会用 3D 的投射在你面前的那餐位上，给你演段小电影， 哦， 而做的特别像小孩，就有一个小厨师拿个小铲子咯咯咯咯去，然后给别人拉着雪橇什么点火呀钓鱼呀， 哦， 那个特别有意思，那个是体验式的。还有华尔道夫一层的一个西餐厅，他们家的那个牛尾汤很好喝啊，意大利餐厅也是一个应该意大利餐厅啊。然后还有在离我们不远，在那个叫做日坛上街那儿有一家意大利菜，然后叫什么 BG 的，就前面那个英文字母是 A 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很有名，到那一片都知道，因为我也不知道它是意大利语还是英语哈。然后那个餐厅也人均应该在800多块钱，它是黑钻餐厅， 嚯， 前段时间评出来黑钻，而这几家都蛮好的。哦， 也多亏你说， 国贸七九上面的也还可以， 是吧？ 哦，国贸七九那也， 这要是我们俩说，基本上都不太知道，尤其是西餐。 啊，还有那个福楼， 你看 啊，福楼， 霄云路的福楼， 嗯， 老牌的，他们家的生蚝很好， 嗯， 但是得赶上空运过来当天新鲜的， 哦， 他们家的生蚝和鹅肝很好。 明白。 哦， 那个差不多得800-1000了。 这几家西餐厅的人均消费都得在500往上。 好吧， 你看150的时候啊，他很勉强。到了1000左右的时候呢，他滔滔不绝 啊！不不不，我这是150以下的我也可以 啊， 150左右的我也可以。 不，多宝宝的意思，100以下的他要抢答。 哎，行，没问题。 不是，他就回答这个阶段的啊。 但是你知道，就是价格越高了，为什么？因为我能记住呀， 啊， 对吧？好不容易攒一年的钱吃一次，我可不得记住吗？ 疼啊！ 天天吃十几块钱的，那我记不住很正常。 是是是。 来，还有1分半啊 ，Rio 说了，问一下多宝宝。北京这天了，适合喝什么茶能去去湿气？ 哦，湿气啊，是这样的，如果您真想祛湿啊，比较明显的说有祛湿功效的就是六宝茶，黑茶里边的六宝茶。您想这茶当年那是马来西亚下锡矿的矿工就是为了湿气重他才专门要喝这茶，它自然是有祛湿的功效的。六宝啊，六就是1234566，六宝是买在铺那铺，哎，六宝 城堡的宝 还真是，还 有急速。 别闹，接着说 啊。在这种茶呢，属于黑茶中的一个种类，产在我们广西的梧州啊。我原来在节目里跟大伙儿也聊起来过，口感呢，汤色呢，有点类似于熟普洱，不完全一样啊。那喝茶的人都能喝出区别来，但是我给您打类比嘛，您可以尝试一下。 嗯。也就是说这种天气适合喝， 哎，这种天气非常适合喝。这位朋友这么问，可见呢他可能还有点这个体湿，那可能也适合， 哦， 啊，人家这么问了嘛，那自然就还有，嗯， 我想起来了，刚才我说铜牛大厦旁边那是华宾费尔蒙的任扒房， 哦， 他们家的那个牛排很好吃。 嗯， 好啦，我们这样，我们先进35秒广告，然后再继续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对，35秒的时间，我再跟大齐说一个乔福芳草地里的欧普拉，意大利菜。 哦， 嗯，他们家也还不错，他们家面包很好吃。 嗯，要让我说，可能就是新桥三宝乐呀， 啊， 马格西姆啊， 行行，老派的， 可以吧？ 可以，嗯，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

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茶的问题或者是搜索的问题，您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平台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微信平台呢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或者搜索 CHWL876 这几个字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的是进入伏天之后我们应该喝些什么茶啊。 是的是的， 很多朋友都在问今儿个分享装是什么，已经没有了， 是， 所以我们就不要再纠结这件事情了。 对， 好吧， 对，当然这些不重要啊，因为 我这白说了， 不是，以后我们会定期不定期的还会有很多不错的茶跟大家分享， 是 这意思。因为包括有钟爱，你比如说六宝的， 嗯， 有钟爱像东方美人的， 嗯， 就这些，哎呀，我相信大家喜欢的也都是多姐以后会跟大家分享，但是因为他得凑啊， 对， 他凑不够那量不行， 是 吧？ 我这拉小公共的，我走这量啊， 不是 拿多拿少都不合适。 对呀，啊，对，然后没法跟大家分享， 那倒是。 本来大家就说了，你说你就分这一百来份太少。 不是，你知道什么问题？是能分享、能介绍给大家的，咱们中国的茶太多。 明白， 这也是个问题。 明白。 那咱们现在从节目慢慢给大伙介绍，你说多少种了？ 嗯， 就慢慢介绍的，慢慢大伙知道的， 嗯， 白茶、乌龙、六宝、黑茶、普洱、熟普洱等等吧。那种类很多，那这咱不能说冰山一角吧，但这还远远没有到说咱们说把中国茶都囊括进去了，说都喝过了，谁敢这么说呀？谁也不敢这么说。 是是， 我们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吧，好吧， 嗯，来， 雨儿妈说了，多宝宝今儿的茶是喝新茶还是喝有年头的呢？ 是这样啊，单丛茶是当年就可以喝，但不要喝太新。您比如说咱们这款茶是春茶，这到七月份喝呢，这就算可以了啊。这是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所以我春天时候我也不跟您说这事儿。但是单丛茶是可不可以久放呢？是可以久放的，能存得住。那我喝过呢，茶农自存的，最老的二三十年的我也喝过，但是说实话，二三十年的时候你喝不出是什么茶了，就是说你喝不出它是蜜兰香还是鸭屎香了， 香气不明显了， 趋同了，它一定会趋同，单出这么一股只有陈茶、老茶、年份茶才有的这种韵味，它是一个 特有的味儿。 对， 那我多问一个，比如说像鸭屎香或者单丛这种茶树，能活多少年？ 能活多少年？ 就这茶树 啊，茶树能活的年头可多了。咱们现在能知道的，在凤凰，就是咱们说凤凰茶区是一个茶树资源非常丰富的茶区，它的资源性在两方面体现。一方面，那我们就讲种类多，那茶树的品种很多。单丛茶如果细要再分论，那可能常见的四五十种，都加上可能得百十种。但是有一些不常见，就不常种植，常种植有几十种，这丰富吧。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它相对来讲老树资源比较丰富啊。那像在整个的乌洞山上面，尤其是高山上面，百年以上的树呢，它现在也不能叫不新鲜，现在也挺珍贵的了，但是不少见。那像三五百年的树，我跟他老人家拍过照片的呢，这许还得有那么几十棵，像我拍过的啊，就我， 你瞅他傲娇的小表情， 是我就为了这个追星一样，我说咱得跟那树拍一张。这树动不动，当时说的是母树，也有三百年的、四百年的，甚至于有五百年以上的，那很少见了，就是啊，有它可以活这么久，但是不能继续满负荷的工作， 就是不能使劲揪了。 哎， 他是留着镇宅子的。就是他是留着，就是在那儿那个表示资历的 哦，存在 是理论上是，但现在也揪， 哦也揪啊， 那因为它珍贵啊，它一揪下来它就变成了人民币啊， 哦， 所以它这很实际的问题。其实我们对于啊，这今天我说句实话，我们对于古树茶过分的追捧，其实不是有利于古树的保护，而是变成了一种竭泽而渔式的开发。 是的。 哎，这个很麻烦，真有揪死的。 那当然了，人那是靠光合作用吸取养分，都给人揪没了。 你可就是揪着像话吗？ 对 不对？对 呀， 它得跟人一样。茶树有一个叫经济学寿命，一般的茶树经济学寿命呢，就是20年到40年之间，这是它比较高能的、高产的， 或者说最好喝的。 哎，就优质的吧，保质保量的，这跟咱人这工作时间会儿差不多，差不多。那说再往后呢？再往后还能不能存活？你比如说那几百年的可以存活，光荣退休，这很重要。你不能让人再像 人家平时比如说一棵树啊，打比方说能够产30斤干茶，那这老树呢要是保护性采摘有个几斤就足矣了，不能也照那30斤的标准上，那它可定不住。 对，就想起一个笑话，说那个儿子在家，然后就跟他媳妇儿说你看太不对了，咱俩当初都说好了要白头到老的，你怎么没跟我商量你就把头发先拘了呢？ 嗯， 他媳妇儿还没说话，他妈从厨房出来了，说得了吧儿子，我跟你爸也说白头到老呢，我现在到白头了，你爸谢顶了。好，这 来接着。 好， 看一下韩卫东的问题。 就靠问题呢。 想问一下多宝宝，最近痴迷冷泡茶，今天的鸭屎香适合冷泡吗？ 哎呀，非常适合给韩卫东同志做冷泡茶。鸭屎香呢，或者说整个的单丛茶体系都可以作为冷泡茶的基础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不用放太多，味道就挺足的。不信您先悠着劲儿来，2克550毫升的水，我看就可以了。 往冰箱里放。 当然了，冷镇就是冰镇一下的感觉会更好。 嗯， 就是我说的是口感会更好，就跟您刚才说的喝香槟那感觉是一样的。说常温能不能喝呀？能喝，这不就是咱老北京话说有点污度吗？就有点乌了巴都，但是呢我是经常的就是常温冷泡。为什么呢？它不具备这条件呀。那就平时出差呀，或者是出门啊，那就买一瓶水塞几根， 对， 那就有个茶了。 其实就跟那天上节目似的，孙涛说的他的那种方式，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家里也都是类似的那种，就是比如说拿一个量杯啊，然后玻璃的也行啊，塑料的也行，然后自己做一点泡制的，比如说把那凉白开倒进去，然后切点柠檬啊，有可能再放几根白茶，弄好了以后就放冰箱里头，然后回来了以后就当凉白开喝，稍稍还带一点点味道，省得跟你说的冻白开水那多难喝呀。 嗯， 喝点那个，哎，对身体还不错。 嗯，它 现在很多健身房 都这样。 对，都这样。 哦，是吗？ 还不错。 哦，用白茶。 对呀，就是我说的这种一点点白茶，然后里面放柠檬，然后弄一大杯子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你看这茶文化还是普及到一定 的程 度。应 该说，哟，这健身房可够高级的 啊！那证明大伙儿总体上对茶有了解了 啊！是， 哎，知道吗？ 是， 不能多搁绿茶，是吧？ 马瑞友说了，请问一下多宝宝，今儿的茶可以久存吗？ 哎，可以的，如果您真不打开存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您说久存，我每年也都会存，那我存呢，它有目的，就是我为了留样，为了以后好讲课时候用，那我都会自存，每一年都存。 哎，你上次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说的什么呀？ 你说留的这个就是为了看看它过几年是不是有，比如说啊，又发酵啦，颜色变深啦，你说这个为做研究，怎么每次说都不一样呢？ 这不一个事吗？说的 是一个事儿 啊。 我站在花花这边 啊，就是嘛。 你这个人就是像人不像理。 来看一下这个，巴雷特说了，什么时候再做一次茶具呀？ 什么东西？聚会啊。 茶具 就比如我说的歪瓣壶啊。 你俩不是说大点事儿，我就听得明白。这就啊，我明白了啊，茶器具。 上次咱们不是聊，你不是说那波烧完了以后成型的少吗？ 啊， 请问杨老师，您们专业管那个茶杯呀、茶壶统一叫什么呀？ 茶器。 哦。 啊，我是比较注意这么说的啊，因为茶经里边它有分别，就是茶具和茶器的分别。 茶具是什么？ 生产工具。啊，它二支具讲生产工具嘛，四支器就讲这个，是吧？ 行，好了，你就说什么时候有吧。 还是交代问题的路子啊，这个近期就会有了。我跟您说，这个实话，你老看表是干嘛？ 我从来不戴表， 我就是他老这么比我一说近期就会有了，他好像就看一眼是几号了，感觉 饿得有点痒痒。 我以为你要看个几号了呢。 没有， 近期就会有了，大家等着啊。 七月底八月初吧。 Cop 说了，想问一下多宝宝，到底茶叶里的什么成分会让人喝茶上瘾呢？ 上瘾呢，还是咖啡碱这一路子？就是碱，咖啡碱就会让人上瘾。您喝可乐不？您看有少年喝可乐还上瘾呢，就是添咖啡碱了。啊，他就有这个。 但是茶的这 这种上瘾，我觉得应该是一种习惯，它应该对身体无害的。 他是这样说，你看啊，咱们从造字法的角度来讲，这瘾它带个病字头。咱们老祖宗觉得呢，凡沾瘾它不健康。可是呢，我还得给您举例子，这玩意儿现在都两说着。你看这瘦还带病字头呢。可是现在说谁瘦谁都高兴，说谁胖谁也不高兴了。道理是一样的，咱们得辩证看待这问题啊。在当年的那个物质条件下和今天的物质条件下，很多事情它有个差别，它有个差别。说瘾这个事儿也是一样，我认为有一些事情的瘾呢，它是不好的。你比如说网瘾，我认为不好。 对， 酒瘾我也认为不太好。但有一些事情呢，您比如说茶瘾，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因为健康嘛。 健康。还有很多人讲，比如说我听音乐也上瘾，那就每天发烧友必须听这轻音乐。他也上瘾，那有人说在观看电影，他也有人上瘾。有人说出去旅游，出去一趟还想去一趟，这玩意儿也上瘾。那都有这种，那就是说健康的、有益于身心的这些爱好，我们认为这样的瘾还是可以有的嘛。 是，就跟那个我前些日子跟几个朋友，他们都是研发的， 研发 就是有一点就是饮食研发的，他博士以上学位的这些人，后来他们就说有时候这个大数据啊。也要因地制宜、并不是说所有的大数据你看完了以后它立马就出了一条正确的，说他们用这个 AI 技术然后也统计大数据，然后就是说大家喜欢什么口味呀、等等，收集了好多。因为他们实际上要研发一种饮料，后来他们拿大数据最后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可乐应该是大蒜味儿的，大家比较喜欢。他说维子，你说这个你能接受吗？我说我尝尝行，当一种猎奇心理。你说我要是钟爱，我可能还真不太行。 对，你要钟真的喜欢上了，我们受不了啊！你想天天一主持节目在一起是吧？ 习惯了就好。 对，你想大蒜味不说，你喝完可乐它打嗝啊，它这味儿往上反的更厉害。 啊、 你想想， 来看一下 Raw 说了，说这个多宝宝，北京最近这桑拿天适合喝什么茶呀？是去湿气的。 这不刚说完吗？六宝茶。 哎， 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这朋友不会又问了一回吧？ 对， 啊，那就是 另外的一个朋友问了一回 啊，又问了一回，那就是六宝茶相对来讲除湿的效果会比较的显著。 是， 哎， 哟，有人嫌我那个抢多宝的话，那你先说着，我出去喝口水 啊。还有这么正义的人士呢啊！ 来来来，我们来看看逸夫的问题啊。他说今天是头伏，早晨吃着糖油饼，就着茉莉，哎呀。太对了，这种搭配就着茉莉花茶，然后感觉味道好极了。明天打算就着绿茶换个煎饼果子。 嗯，这跟头伏不头伏就没有一点关系，你就是愿意这么吃，这个我很同意啊。 也没有什么不对， 很启发我呀。 真的吗？ 糖油饼多好吃，好几天都没吃了。 你可以尝试啊。Frank 说了，哎，说到冷泡，我最近一直在泡这个冷泡白茶。 哦， 周末老妈过来，发现哎，冰箱矿泉水瓶子里头怎么还放了茶叶呢？果断的给我扔了，说你看不能喝隔夜茶。他说这怎么跟我妈解释？ 是这样啊，咱跟老太太这么说，隔夜不隔夜呢，它都是一个道理，就是怕茶变质。那我们茶汤冲泡出来之后呢，您很爱喝，我原来就说过这微生物呢也很爱喝，它容易引起变质。当然这个条件说的是什么呢？是常温条件之下。 嗯， 您就说您家里的菜隔夜菜能吃不能吃啊？我告诉您放冰箱保存好了，第二天热一热，热透了是可以吃的，是这道理吧？但是如果您说头天忘收冰箱了，这天您第二天就甭吃了，是这道理吗？隔夜茶也是一个道理。如果您在常温状态下搁一宿，第二天您再喝，确实容易腹泻，那它有轻微的变质。但是您刚才说了，您是把它搁在冰箱里做冷泡茶了，在低温的环境之下，那油乎乎的菜都保存不了一天两天，咱们这一杯清水加茶怎么就保存不了一天呢？它就不会变质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说推而广之，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注意，它不是说这茶叶跟月亮有仇，一隔夜就不能喝了，是大概有六到八个小时冲泡出来以后，如果您搁到常温下，我就不建议您再喝了。比如说您现在白天九点钟到单位泡了一杯茶，马上说开会了，您这天就开始忙这事，这杯茶就忘了，到下午四点你把这杯茶想起来了，这杯茶已经温凉不着了，好像喝一点挺合适的。但是这跟隔夜茶的道理差不了很多，就是在一个常温状态下泡出来的茶， 你搁了这么6到8个小时了，那它难免就有可能会出现轻微的腐败。那您喝了以后，有人要壮点呢，它就能过去；那有人要不壮一点呢，就容易卸下来。就是这么点事。 行，我回来了，我进30秒广告，打断一下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来，抓紧时间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飘，哎，这个煮黑茶的说了吗？ 可以，来。 煮黑茶是凉水投茶好，还是开水投茶好？要煮多长时间合适呢？ 你看啊，我跟您讲这事儿，咱都从生活中出发。您对茶不熟悉，您想必生活经验是丰富的，这跟煮药差不多。那么您说为什么要凉水下药呢？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让这药煮的药力会足一点、透一点，因为加点时间会长一点嘛，就是这么点事。如果您想煮茶的道理也是一样，您想让您的茶浓一点，您凉水下锅；如果让您茶不用那么浓，我觉得喝一个大概，口感上比较中和一点就可以，你就热水，热水一溅开就行了。 嗯， 那凉水呢？你要煮开了，你不得需要几分钟吗？ 嗯， 那茶水相对接触时间就会长，这种茶煮出来就会浓一点。 嗯， 道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嗯、 哎，我很少听你说你在家里煮茶喝。 嗯， 为什么？ 那可能就是防着你，不愿意跟你说。还是老喝啊？ 不哦，还是老喝。 我跟你说，你知道他为什么住那么远吗？ 躲着呢是吧？ 对，是吧？ 我多的心眼儿，结果夏明追过来了。 那你放心吧，他最近身体不好，喝不了茶。 是 的、 啊， 是的，是的。 来看一下黑猫家的白耗子说，茶杯、茶壶我就不想了，我就想知道什么时候有茶仓了。 哦， 总是会有的。 是的。 小小透露一下，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茶杯呀、啊、还是 泡茶器？ 哦，是泡茶器。 泡茶器， 哦， 说多专业。 好的好的好的、嗯、哎呀真不错。哎，跟以前的能搭上款吗？ 那它一定还是有配套性的，尤其是跟咱们天地杯什么的。 哦， 天地杯都很久远的事情。 好吧好吧， 是吧？ 那一旦分享的时候，肯定有好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哎呀必须得凑这个，不凑这个的话它就显得 孤零零的， 对吧？缺点什么、嗯、 就是，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嘛。 嗯， 都得凑成一套才行。 嗯，它就是有内在的联系性的，这是肯定的，就跟您买衣服似的， 就万事万物都有联系性， 看您会不会搭。 对， 衣服也是一样，你看我这就不会搭，所以我们就穿的简单一些， 特别好 啊。你我今儿这怎么样、嗯、 特别好， 小黄人， 特别 水果娃娃， 特别夏天、 嗯、他说什么东西？ 水果娃娃 啊，是这东西吗？ 是是是， 哦，也是这个， 是因为它顶着那么多水果，它是这个意思啊。 你说准，我回去当真事儿跟人说漏不漏气？ 漏气漏气。 哎呀，我们这么着吧，还有7分钟不到的时间， 哦， 我们让这个多姐呀，简单的说说潮汕那边玩的地儿吧。 你终于把这茬想起来了。 那必须的，我跟你说。 好，没问题。 我们要用事实证明，不光我是一个爱吃，他也是一个爱吃的。 爱吃爱吃。咱从交通开始说起啊，怎么去？打北京去呢，两条路线，啊，一个是坐高铁，一个是坐飞机。 哎，但是坐高铁时间有点长吧？ 嗯，对，坐高铁呢还没有直达的，一般不直达，它只坐广州，到广州站。所以我呢，一般的头天到广州先吃一天，那第二天再去。 哎， 啊，就那这确实最合理，我跟您说，嗯、因为那缓解了旅途的疲劳，而且还能在广州小住一宿。嗯，第二天吃了早茶再走，多好，哎，非常开心啊。那么潮州它是有一动车站的，从广州去不算远，2个多小时吧，2个多小时就到。您坐飞机呢，它是飞潮汕揭阳机场，就叫潮汕揭阳机场，这跟动车站到潮州市区的距离差不多，两个是差不多的。这潮汕揭阳机场就是在潮州和汕头的中间，咱俩之间，这机场有航班，咱北京就有直达的航班，天天基本都有。嗯，就时间你要看好。那看您去旅游想去哪儿，汕头呢它也是个美食之都。 那当然 必须啊， 太多好吃的。 哎，对了，这一会儿教你们二位啊，这个我对汕头的感觉，我是比较喜欢看它1860年开埠以后的这种 洋行风貌，就是有点像天津。 哦， 洋楼多，骑楼多，民国那种老建筑还是比较多，因为它打1860年就开埠了嘛，所以它的风格是这种风格。潮州城不一样，潮州城的风格呢更偏向于一个传统的老城的感觉，府城嘛，潮州是潮州府，它是个府城的感觉。现在呢城墙也修起来了，城门也修起来了，还有一座桥也修，叫广济桥，这桥也修起来了。这个最好，这是我给您的建议啊，就是浙江天最好是晚上去，凉快。 哦，我以为是灯打开会很漂亮。 哎，对了，第二个就是说这灯光，它有个灯光秀。现在在那个广济桥上，那是个古桥，那个桥上总体做了一个灯光秀，去年都没有，今年刚有的。今年我去刚看见，看的人挺多的，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晚上去看看，带老人带孩子都好看，而且那城墙城楼点景工程一做起来也好。打城墙城楼进去里边走，就是最著名的叫牌坊街。这牌坊街是 都是老牌坊吗？ 这对，整个一趟街能走个2公里吧。 哦，这么长的。 哎，对了，全是老牌坊，它是一条街，就是这个，就叫牌坊街。这条街的两边呢，它就有这个买卖铺户了，吃东西的也有。当然，您说咱们这个北京过去都得吃这潮汕牛肉丸火锅哈， 嗯， 哎，那街上也有 打边炉。 哎，对了，对，那也有，反正比咱这儿呢，我觉得打牛肉的角度来讲，还是会更胜一筹的， 新鲜。 哎，普遍角度会比较新，因为它这主要就是卖这个原材料的新鲜度， 就现宰杀。 对，这是第一位。 短暂排酸之后， 哎，对了，所以咱北京有的时候，咱说在五环外才吃的比较好，也有道理啊，有道理。那除了这以外呢，它那个有卖一些小糕点的，我还不得老吃得惯。说实话，您去尝试，不是果条，是那种咸月饼。 哦， 咸月饼，我尝了尝，人家免费试吃的，咱可以吃，是不是？你看，说这他乐了。那有那个肉松的、肉馅的，我以为蛮好吃的，跟我想的那味儿不一样。还有腐乳月饼， 嚯， 嗯， 重口味嘿， 嗯，反正挺怪的，嗯，我觉得挺奇怪，您可以试试。还有潮汕什么卖的多呢？在潮州城里边卖蜜饯多， 啊，哦，甜， 金桔、蜜饯、陈皮、佛手、佛手瓜。这都可以蜜饯了，完了给您买，这个也比较多，这都是买的旅游的这个小的伴手礼啊。吃东西来讲呢，我建议您就吃果条，果条是个特色。你眨不眨眼的意思是没吃过哈，没吃过可以给你讲讲。就是一种粉儿，说白了就是一种粉儿的意思， 就很像冰粉儿吗？ 不是，很像那个炒粉。 哦，炒粉。 对了，它就是咱们现在说 欢的 炒牛河，你知道这意思吧？ 哦，知道。 但不是牛河，是粉儿啊，是粉儿的状态。咱有干，有比如说干炒过条也行。还有的呢是带汤的，带汤你可以单点一套什么呢？潮州的卤味，跟它配着，这就配着吃。这个呢算小吃，不是说多大的馆子，小馆子就蛮好吃。你要看有卖果条的，这果是一个米字边，这边加一个果实的果，叫果条。您可以去试，您别以为是小吃零食，不是，它就是一顿正餐了。您就这么吃一顿，蛮饱的，尤其是点一些这种我们说的这个潮汕卤味嘛， 各种小吃， 对， 各种碗。 对了，潮州卤味是最有名气的嘛，这种各种卤鸭呀，卤的这种榛子呀， 狮头鹅， 哎，对，卤鹅是最多的，当地这个都是可以吃一吃的。牌坊街出来往这么一走，就是开元寺，是一座非常有历史的古老寺庙。泉州也有开元寺，潮州也有开元寺，您可以去看看两个的区别。还是有差异性的啊！你们可以再说说汕头。 嗯，我们这么着吧，先进34秒的广告。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存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叶 轮不上咱俩说汕头了。 是的， 对吧？ 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了。对，火锅爽，多适合今天的天气。 是的，是的。在此呢，我们也要感谢我们每周二的固定嘉宾多宝宝， 谢谢 多宝宝跟大家的分享。 哎，我是熊丽，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祝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桑拿天里头保持愉快的心情啊！ 吃打边炉， 走起！月上秋香。